天之源，水之岸。欢迎收听水岸林音社团广播剧。 大人，我让人送您回去吧。 不用，我没醉。 哎，大人，快去提点灯来。 大人，您等等。 醉。左边，右边，左边。哎，这回家的路不是只有一条吗？怎么今天又多了一条，还黑漆漆的？这边有灯，走这边。对，走这边。是谁？ 你不记得我了？ 你认识我？ 不识也不识吧。你且记着，这是你的孩子，你要好好带他。 你莫要胡说，我哪来的孩子？你放手，放开我！走开，走开，别跟着我，你不是我的孩子，你走开。 水岸灵音出品，空耳以原著古风广播剧移间乱治之莲灯全一起，欢迎收听。 夫君，你回来了。 怎么还未休息？ 我听门外有些响动，就出来瞧瞧。倒是夫君你，怎么一身酒气地坐在门前？ 我去跟刘主簿谈些事，顺便喝了点。 快些进去吧，别着了凉。怎么了？可是左肩有何不妥？ 没什么。 我帮你看看吧。这是什么？ 什么？ 你左肩有一大片红印。 什么红印？疼！轻点啊！ 这是怎么回事？ 就是方才在回来的路上，有个穿红衣的女子，硬是把孩子背在我肩上，还说那是我的孩子，吓得我也不分东西，迷迷糊糊就往回跑。 哪有什么孩子？你怕是喝多了吧？ 大概真是我喝多了。 夫君，该起身了。这是前些日子我给夫君定制的新衣，来换上试试吧。 好疼啊！ 夫君，你 怎么了？ 肩上那块红颜变了一副模样，现在依稀有个形状。 什么形状？ 是个婴儿的脸，脸上还有一双眼睛。他睁眼了，他是活的。 身形弟子魂魄五脏玄冥，青龙白虎对仗纷纭，朱雀玄武、 哎、看不了看不了，你们还是去别家问问看吧。 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，我行医多年可不曾见过如此可怖的怪迹。 这是什么邪祟？你们快出去，莫要吓坏了我的病人。 有鬼有鬼，搓盐入水，太上老君急急入力令。这邪祟戾气太重，本法师昨日施法后尚未恢复，暂时功力有限，待寻得他法再来。 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刀给我刀，我要挖掉他，我要挖掉他。 你疯了？你是想死吗？你死了我怎么办？ 我真的受不了，受不了了，求求你把刀给我，把刀给我。 夫君，你再忍忍，一定有办法的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办法的。 夫人，我方才在市集听说瓦斯那边有位法力高强的道长正在布施符水，很多生病的人喝下就痊愈了，我们不如再去试试。 反正也无他法，现在就去请来吧。 是夫人。 您倒见过夫人。 原听说这道长本事了得，定是上了岁数，未曾想竟会是这般年轻的模样。 夫人。 啊，妾身失礼了，道长请随妾身到内堂。夫君，夫君，道长，你快看看我夫君。 夫人莫慌。 好些了吗？ 我似乎没有先前那般难以忍受。我肩上的怪物还在吗？ 他还在的，道长，这究竟是何物？ 贫道有一事想请教押司大人。 道长请说。 请问大人去年七月半时可曾去过勾栏院雨季郊游？ 我。 你快说呀。 去过。 那便是了。你们只需在天亮前做满百盏莲灯，入夜后将莲灯尽数投入江中，此物方可解。 道长，你看我们连夜赶制的这些莲灯都已放入江中，可是…… 夫人莫急， 就是方才在回来的路上 有个穿红衣的女子，硬是把孩子背在我肩上，还说那是我的孩子，吓得我也不分东西，迷迷糊糊就往回跑。 妾身见过真人，红色的衣裙，这就是夫君提到的红衣女子。妾身本是妓馆女子，料一年前怀上了胎儿，又未能顺利诞下，死在妾身肚子里的胎儿又怨念颇深，迟迟不肯从这尘世中离去。如今幸得真人为我孩儿度化，妾身心愿已了，也该随了他去。 既然此间事了，那你便去吧，莫再留恋。 多谢真人。道长，方才的红衣女子，她是…… 是什么已不重要，都不过是个执念罢了。 夫君，夫君，你醒了。 我无事，你可回来了。 你肩上可好些？让我看看如何了。 方才不知打哪里传来一阵孩子的哭声，过了一会儿孩子又笑了起来。 夫君，你身上这孩子的头竟真的不见了，咱们可要好好谢谢道长。啊，道长，刚才还与我一道，怎么转眼就不见了？ 那道长莫不真是仙人？老刘，我想问你件事。 大人您说。 你可还记得去年大约也是这个时候，馆里有一个穿着红衣的姑娘。 大人怎么会突然提起这事儿？ 只是有些疑惑尚未解开。 听说那姑娘怀了孩子，最后不幸难产，母子双亡。 是债啊。 大人您去哪儿？ 去寺院给他们母子立个碑，烧些供奉。